所以事實上而家中擺呢個周期係點咧？就係2005到2012。而家2012嘅中擺向上咧，就出現咗2014嗰個九合咧，贏咗國民黨甩褲。所以呢波我哋估計咧都係贏到甩褲嘅。點解甩褲法咧？而家事實上外邊嘅賭盤， 係賭盤係緊要呢、這個。 喂，最準喎、啊、呢、這個原來。 梗係啦， 勁過國民黨同埋民進黨嘅民調啊！ 而家賭盤得兩個盤嘅啫。 係。 而家佢仲問蔡英文贏幾多？係。而家咧啲低於100万嘅咧，啲賭盤啊已經唔收噶啦。 贏低於100万嘅 唔收， 因為點解咧？大家一定估中啦，因為冇人買嘛。 咁啊， 咁贏低100万以上咧，就都盤收，但賠率好低。咁啊，贏而家大概估計贏200万或以上。 如果用賭馬， 呢、這個都 OK， 都有人收。 如果用 但贏300万亦有可能，所以咧就高中低三標準。 即係話，如果你 set 200万票，就係買上盤。 哦， 系啊，即系蔡英文，我啲赌波就知啦。屌，蔡英文让200万票，都系买上盘， 让两球。 就而家嗰个咧，所谓赢100万票咧，即系让100万票咧，已经系提升咗去200万啦，甚至乎去紧300万嘅盘啦。唉，你 去到300万先平盘。 唉，我哋啲赌波嘅解释先 多。即系而家去到300万就平盘啦。 系， 冇。 系。 嗱，呢个属于总统选举嗰嚿嘅。 但系如果真系嗱，阿坦而家俾你买，让300万票。蔡英文，你買上盤定下盤？即係買蔡英文定買朱立倫？ 我梗係買下盤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今日咧， 即係買朱立倫。 嗱，點解要買朱立倫呢？有300万咧，有原因嘅。而家外面太過高估蔡英文嘅。 係。 其實國民黨冷傳都有幾根釘㗎。係。 係咩？ 特別啲裝腳買票啦，集集嗰啲特別又就地方派系添。 喂，但係你冇 因為台灣地方派係不嬲都15%到20%左右嘅票喺度嘅。 喂，但係而家 呢啲派系咧本身咧係不嬲就唔中意民進黨，因為民進黨乜都公開，乜都搞咁樣，反正係要影響到幾多利益。 咦？咁啊，譚博，如果你咁樣講嘅話， 佢哋一係就唔中意投票，係一係就投朱立倫票，佢哋係唔可能投民進黨。 咁你咁樣講， 喂，咁但係宋楚瑜喺度頂啊嘛。 咁啊係喎。 點會贏唔到300万啦、啊？ 而家外面預估宋楚瑜到最後都有一定嘅氣泡出現嘅， 一定。 宋楚瑜應該就攞最多去到5%到8%嘅啫。 有啲人話唔止喎。 啊，而家情況好難講，反正唔理點好啦。朱立倫買300万票，大家估計都係屬於博得過嘅，買得過嘅。 不如咁啦，坦白同你賭餐飯，我開俾你。嗱，你買下盤 啊嘛。唔係，我先講呢啲人咁嘅計 法。OK， 你諗唔到。 咁而家我哋嘅重心咧，就仲有賭盤咧，就買國民黨過唔過三分一。咁目前大家估計咧，依家國民黨嘅票數咧，連地區票同埋呢個直選票咧，應該1/3到2/1之間。即係因為點解咧？你地方派系嘅投票好奇怪嘅，因為佢係小選區單議席多數決。咁往往呢度佢另外一種考慮噶嘛，分裂投票噶嘛，即可能嗱，好似我咁，住喺木閘區嘅政大嘅，咁我好撚憎朱立倫，咁咧我一係就唔投，一係投宋楚瑜，明唔明啊？ 明。 咁但係立委咧， 翻返藍營， 嗰個賴士寶我兄弟嚟嘅喎，同學嚟嘅喎，識咗幾十年嘅喎，而且做得幾好啊，有一定嘅聲譽喎，即真係有心做嘢嘅法律。 即嗰度不受宋楚瑜泛藍分裂嗰個影響， 冇錯啦。 咁所以咧，你嘅估計就1/3到2/1。 另外仲有劉文雄嗰啲咧，係屬於泛藍親民黨嘅，佢本身嚟講基隆市選嗰邊選，咁佢不嬲係打開等嘅。咁嗰啲票唔會走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 喂，有冇到啊？定啊？賭場我哋橫掂離開都可以投注下阿譚。 而家請你食飯啦！唔賭場請你食嘢算啦。即係我唔中意賭，點解咧？因為賭， 但係嗰啲最準啊，譚。 而家賭盤 又涉及到錢啊嘛，涉及到大佬。 而家賭盤咧，反正係預測1/3到2/1隔節中間。 咁我都信呢個，我都會買1/3到2/1 ，rather 訂係1/3樓下。 咁而家我哋估計，而家好多人買啲小黨啦，或者買某個個人當唔當選啦，就黃國昌當唔當選啦，林廠草會唔當選啦，阿泛民會唔會當選啦？不過有個大冷門，大家知佢撲街九成嘅， 邊個？ 就係我哋死黨兼老友吳宇海希， 係嗰個死梗哥， 台中市幾乎瓜爛啲硬嘅而家。 唔係，我有問過佢，上次我嚟，因為你知佢啦，佢仲誇張過我啊！佢晚晚飲酒，夜夜笙歌。我有一晚我特登嚟台灣陪飲一次啦，咁樣。 台中，而家台中。 我就話俾佢聽，喂，大佬，